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帮各位在下班路上的时候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节奏。 哎，这个节奏，我在17:01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匆忙的身影奔进了直播间。算你狠，总是在四天之后我们又在直播间狭路相逢了。 哎，是啊，我们这个此时互不相认啊，不是 互不相认， 互看眼熟。 放心，没有血缘关系。 哎，不是，这个普天之下皆兄弟姐妹啊。 哎， 先别这么说，有没有血缘关系啊？至少此时此刻啊，无论是我们俩对望也好，或者是看着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好，都应该感觉格外亲切才对啊。 是的，娱乐最王牌在这个星期二的下午又在下班路上陪伴你了。 前面我们用一首算你狠啊，送给所有踩着点出门的啊，已经准备开始下班路途的各位朋友们。今天是星期二，7月20号，欢迎各位收听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打卡了吗？ 现在都不用什么打一个卡，人都手机什么直接就 叮 一声就够了。我们先来听这首不再犹豫啊，下班的路途也不再犹豫，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复古派对。 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制，谁人定我去滑流，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飞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哇，我有我心底信心，斗志却抑止。 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句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哦哦哦哦，我有我心底故事，亲手写上每段得失乐与悲与梦意。哦哦哦哦，纵有创伤不退避，梦想有日达成，找到心底奉上的世界。 你知道每次听 Beyond 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感觉，不顾一切想冲出去啊！然后，哎，结束今天的节目是吧？你看我干什么笑成这样啊？ 这你自己先说的，不顾一切的、不再犹豫的冲出直播间。那你请问，几分钟前你来直播间干嘛呀？ 我也是不顾一切，为了今天的工作冲到现场。 哎，是的， 对不对啊？ 像豹子一样的速度， 豹子。哎，这豹子还得爬个，还得爬个楼啊！ 当年有豹子一样的速度的一个动画人物是谁？ 豹子一样的速度的 动画人物，哎，好像突然考住了。 哎，那肯定是豹子头。哎，什么？ 哎，是不是西曼呀？西曼当时说：“哦哟，豹子一样的速度。” 你真的是，哎，我觉得你的信息在脑海当中已经就是发生了很多的，就是错位， 一个移位和错位， 一定不是。那你说的那个应该是一个什么警长，布雷什么警长？ 哎，有可能， 对不对？他拥有豹的速度、鹰的眼睛， 对， 还有狼的什么？狼的狡猾吗？ 应该有狼的那种 熊的力量， 对，有熊的力量，这个没错。 还有，哎，有什么？二姐的， 有绿巨人一样的力量和能量。 二姐的大脑，啊，聪慧啊，智慧。 好吧，啊，这一下把题有点扯远了。 哎，为什么会谈到这件事情呢？啊，跟今天的主题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是因为今天我上节目之前被问到了一个完全没有想到的问题。嗯，他就问我说：“你知道这个地球上什么？ 哪一个动物的牙齿最多？” 我是想了半天，你就是因为你这问题啊，我就在办公室里盘旋。我不是老鹰啊，盘旋了半天。嗯，最后你看， 出门时间晚了。 哎，也没有，就是匆忙了一些啊。对，其实你公布一下答案吧。哎，我们可以让大家猜一下，好不好？ 哎，一开始我是看到了我去的就常去的一个家旁边的儿童乐园，它在一个就是一个大的海报上面印了一些特别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一下就吸引到了我的注意力， 好了， 就问到说世界上哪个动物的牙齿最多。 已经问过了。 就我要把这个来龙去脉说清楚嘛。没有想到居然是， 哎，等，刚说了问大家了 啊。你要问大家是吗？ 对， 好了， 大家猜一 下，这当做我们今天下班路上第一个时段娱乐最王牌的一个小小的互动问题， 是 看看收音机旁的爸爸妈妈们啊，这个还没有成家立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们，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答案？ 除了小朋友大家都不知道啊。 真的， 哎，反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轻松一下啊，话题变得轻松一些，不用每天呢就是只是关心啊一些什么这个吃瓜的事儿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已经超过了这个娱乐的范畴，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也不会在节目里面去过度调侃某些事情。 对 于别人的遭遇呢，我也觉得有些时候呢你应该去做一些更深度的自己的思考，你去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对吧？然后，昨天晚上呢，你看这个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其实官博有个表达，就是说演艺人员其实应该是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一个传播的重要的主体，所以呢，其实社会公众对于明星艺人的这个道德品质的也寄予了更高的一个要求。 没错，是这样的。而且演艺人员呢，如果说哈，如若触犯了法律，他自然是有这个法律的严惩。那在不触碰法律底线的基础之上，如果有违背公序良俗并且造成了一些恶劣影响的，当然行业自律严惩也是严惩不贷的，不会手软。 对，真的，我觉得作为艺人也好啊，明星也好，最起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给信任你的人有一些能量感，那是正面的那种能量。 对，所以做人德为先嘛。 浪漫无邪的生长啊， 要把这首歌送给很多的女孩们啊，就是要学会保护自己。 沐浴小花，每一株天分毛竹呀，奔驰跳跃的精灵啊，饱满一个个盛夏，请相信自己。 尔的色彩，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心中写满爱，卸下所有防备，自由自在。 Do what you wanna do， 仰望星空宽广胸怀，紧紧守护着心爱，青丝变成白发，梦想不败。 Do what you gonna do， 云卷涌下那金色麦田，泛起浪花，怦然心动的一笑啊，嗯，明亮秋天的诗和油画，雪亲吻脸颊，炉火柴心烧的琵琶，念念不忘的故事呢，写满青春年华，请相信自己是很美好的存在，不用怀疑这是宇宙独一无二的。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心中写满爱，卸下所有防备，自由自在。 Do what you wanna do， 仰望星空宽广胸怀，紧紧守护着心爱，青丝变成白发，梦想不败。 Do what you gonna do， All the girls， All the girls， All the girls。 有的时候歌手也会像家人一样语重心长的，然后呢颇费苦心的去教你一些事情啊，或者是告诉你一些道理，比如这首歌我倒觉得不是说在去说教，但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寄语啊，给一些女生给一些女孩自己的祝福和祝愿，就是要对自己好，保护好自己啊，对这个世界呢温柔以待。 嗯，而且很多时候有些歌曲在不同的年龄段位的时候，其实理会或者理解到的层面也不一样，慢慢的可能在你5年前听这首歌是一个感觉，而现在在听的时候觉得那首歌词里当中的很多话都是对你而说的。 对，因为你有的时候很可能刚听这首歌是不会有很多思考，哎，往往碰到一些事儿，哎，突然又想起这首歌啊，觉得这首歌唱的好有道理啊。 嗯， 就像是我们经常从小的时候就会听很多的人讲道理嘛，包括哎所谓的啊，你看我是过来人， 哎，就是， 所以我告诉你说一些人生的道理，听不听是你的事儿啊。 有句话糙理不糙的话叫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我听你的。 不，我不是那个老人。 我就是一直意思啊，就是有的时候啊，所谓的过来人讲的一些道理，往往是自己的一些经历，一些伤害啊，或自己的人生碰到一些很多很多的转折之后的一些哲理啊。 对，你说当时有多少人能够比如说遇到跟过来人聊天的时候能够很快速的理解到说，哦，这其实是一个曾经走过弯路的人给我他的一些曾经生活的经验和经验的积累。 太难了，有时候你明明知道那是弯路，你偏要绕个道， 对， 就是不相信导航， 你非得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尽头。 是，所以你看就是经常会说，哎，跟女孩说的会比较多，你看，你千万不要相信什么甜言蜜语啊，不要相信一个人在嘴上说他对你好，你一定要真的看到他的实质，他的本质，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会持之以恒对你好。 这对于在恋爱当中的很多女性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对啊，老人也会说婚姻这件事情要门当户对啊，你也不听啊，觉得爱情至上，但是呢这件事情也有很多很多的可能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你真的只有当你碰到了，你遇到了，可能你才会体会吧。 所以我们今天在娱乐座王牌周二的下班路上，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就是过来人的一句真言。 哎呀，这个太多了， 举了太多例子了， 不仅限于婚姻爱情之类的， 对对对，还有职场的，包括生活的一些经验积累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包括开车的是吧，在路上千万别跟人这个斗气啊。 过来人的一句真言，不知道他是不是过来人，就说的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这就不是过来，这 不能是 有这样的经验的人，这是吧？ 痛哭流涕的跟你说这样一句话， 悔之当不该当初了那个。好，我们今天就一边听一边聊，而接下来我们将会为大家来继续测评好歌啊。今天我们要测评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薛之谦的一首新歌，叫做《 前两天刚刚过完生日嘛》。 变废为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这首歌其实是由薛之谦和查查共同去作词，查查来作曲的。测评这首歌应该是他第12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歌， 而且这首歌就在生日当天的0点准时的上线。新歌的官宣我们还是照例来关注一下，里面提到说年轻时候的爱情有一种自不量力的美，粉身碎骨也要得到它，所以变废为宝恰恰是与之相反的一种状态，不冲动 不巧事，也不煽情，有一种经历过疾风烈雨之后的宁静和娓娓道来。那个编曲呢，可能比较细腻哈，在平静的主题之下悠然的释放。在钢琴和吉他的传统的架构当中，用一种氛围去把握等到世间万物睡个好觉再把你拥抱这样一种婉转的情愫。 我觉得这个文案还是下功夫了，说写这个文案的人呢还是比较有才华的。哎，等到世间万物睡个好觉再把你拥抱，会多多少少觉得薛之谦呢应该是比较擅长去演绎这种类型的歌曲的，就自己好像又有一些卑微的观望的态度。听听看这首歌。 希望有一天我会长出翅膀，遨游在浩瀚宇宙的海洋，不用氧，只靠光。我多么希望世界上不会再有争吵，等到世间万物睡个好觉再把你拥抱。有那一天燕子在浪里奔跑，大人们都在傻笑，温度也刚刚好。会有那一天你把我变废为宝，等到我们都释怀不少，就把你忘掉。我希望有一天我们有个收场，先去趟所有没去的地方，看蓝雨看极光。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人们开始和好，不用再确认万物都睡着才能给你拥抱。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你先长出了羽毛，成为我的困扰。会有那一天你把我变废为宝，等到我们都释怀不少，就会 听完了这首歌，我们简单来评论一下啊。我觉得这首垃圾分类之歌啊，变废为宝，来自薛之谦的新歌，还是一贯的这种薛氏的备胎情歌吧。我觉得其实在华语乐坛呢，有几个人唱这种备胎情歌唱的是比较好的。薛之谦呢在后面他的这个歌路的发展上面有点往过，就是给，不能说贴标签啊，应该是给了自己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位。之前我印象很深的唱苦情歌的人有王杰，然后有陈小春， 那是那个年代的 啊。对，但是后来呢，薛之谦的这个歌路呢，其实就把自己框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倒是一件好事啊。至少你想到这种类型的情歌，我想到薛之谦的歌，什么时候你觉得心里很苦的时候，你听一下啊，《方圆几里》啊。是吧，就是像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哎，是有那个印象的。但是呢也特别担心，如果一直在唱这样子的歌的薛之谦，将来 有其他类型的歌路，他怎么再去转型呢？这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 哎，这是你作为一个音乐 DJ，同时当年也在上海跟他就是正儿八经交流过的一个音乐 DJ 所想到的。我作为一个纯粹听众感受，听到会觉得说，其实这首歌曲比他上一张专辑《天外 来物》 对。包括还有刚刚好，其实之前的一些作品旋律性来说更强了一点，就可能更适合大众去传唱， 是旋律会更好一 些。对，旋律会更好记，就听过一到两遍之后，你其实对这个歌的主歌也好，副歌部分也好，还是有一些印记的。这对于一首新歌的创作来说，呈现出来一个成品来说是一件好事。 因为一个歌呢，就是它大概要让你有一个记忆点，这首歌比之前那几首都更容易被记住，变废为宝啊，对吧， 就旋律性很强，而且 是 比较简单， 唱的就是那种不被欣赏的人可能抱着近乎绝望的心情啊，期待有一天自己能够又重新变成别人的眼中的珍宝的那种心态。但是真的很难啊，就是抛去这首歌来讲的话，是不是你想你放在自己的衣橱里的那些旧衣服，你买过一开始你看的不错最后放弃的衣服，你还会再穿吗？很少了，你可能也就是最多路过看一眼，把它拿起来欣赏一下，然后再把它放回去， 会变成自己断舍离当中特别好的一件战利品。你看我把这个扔掉了， 更不用说就是垃圾了，是吧？灵魂拷问你是什么垃圾。 变废为宝，就想到咱们刚才话题说的是过来人的一句真言哈。虽然他这首新歌变废为宝，但我想到是变废为宝也要看他是不是一块璞玉啊，就是能不能够发挥出他的一些，就是把他的光芒给他打磨出来之后，成为一个真正的宝物。 过来人才不会这么说，过来人会告诉你一句话，强扭的瓜不甜。 也行。 说完这强扭的瓜不甜之后，来了一首这么治愈的歌啊， 大爱大爱 都在爱心中孕育生长，再把爱的芬芳散播到我四方，我们要在爱心中大声的歌唱，在身上，爱会带给你无限温暖，也会带给你快乐和健康。爱是啊，爱是啊，我爱是啊，爱是爱心，爱是啊， 最王牌， 无私的奉献。 怎么样？就是 干嘛打断？干嘛打断这个翁老师的唱歌？ 没有，他这个喊的那个是一个拍子嘛？咱们把咱们自己的拍子贴上去啊， 就是愣把一个 logo 粘上去的感觉。 爱的奉献，每次听到都会觉得人生无限美好的感觉啊。 身上。

列的策划的返场啊，翻唱了很多的老歌，包括这首是陈雪凝翻唱的梁咏琪的歌《胆小鬼》。 你知道刚才我还在猜，这又是哪一位年轻的歌手翻唱了梁咏琪的一首老歌呢？因为以前听到过非常多的版本，有于佳颖，还有包括曾轶可， 对，男生有方炯斌翻唱， 还有严仁中，有好多好多人都翻唱这首歌，所以也想到了一句音乐人可能过来人的一句箴言，就是经典的好歌从来都不缺翻唱。 可不是嘛，就瓶装新酒啊，陈雪凝的这个版本的，我觉得唱的呢，就是比较现在的那个，怎么说，很 小 女生的感觉啊，和。梁咏琪那个版本听上去会比较明媚，你会马上想到她那个短发但是又很阳光的样子。 就那会儿你不会说梁咏琪觉得她出现之后就是一个纯纯的甜歌的歌手这样一个形象，她还是会比较清新脱俗的，是吧？但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第一耳朵就觉得，哦，是一首很夏天的小甜歌。 对，所以你看这个翻唱的版本各有不同，味道也不一样啊。陈雪凝那个版本呢，就听完以后你觉得啊，她的酒馆可以打烊了。 这个酒的度数呢，还是因人而异的哈。 啊，好，我们听完了一首歌，继续回到娱乐座王牌。今天听点好歌，咱们也聊聊天，一些过来人说过的名言啊。我觉得就刚才《胆小鬼》这首歌来说的话，我觉得女孩还是胆小一点比较好。 这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在很多方面她不太敢去勇于尝试的话，有时候比较保险一点。 不是，就是有一句老话啊，是这么说的，叫做撒娇女人最好命。 哦， 听过吗？不是说你真的变胆小鬼，是说有的时候适当的表现自己不要那么强势，反而会容易比较这个受人照顾。 懂你的意思，就是适当的示弱，有的时候对自己来说反而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 对吧？这个还有一句话，这个更那什么点啊，俗一点，就是吧，会哭的孩子啊，这个有是反正就这个意思啊。我们一起来这个讨论一下。 好好好， 是不是这样？ 我们就讨论讨论过来人说过的一句真言。你刚刚说是至理名言，我觉得那个也不是 ，就是别人讲过的道理。 对，就你当时可能不觉得，但是你过后经历了相同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哎，其实。他可能是家人，可能是朋友，可能是爱人，他曾经说过一句你觉得不中听的话，其实是有道理的。 现在觉得这句话扎心的人，我觉得都还挺坚强的， 都成长了， 一边坚强着一边已经说我怎么就当时就不听， 把大腿都拍肿了，都成长了。 但是就同时也换来了你其实更独立的世界观啊，包括你的成长啊。还有一位朋友夏露露，他说我的过来人真言是我妈说的。 你看 啊，这个我觉得就是把我们今天的话题拓展了，不是说非得是人生的大道理，可能是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啊，他就说咱妈就说了，说这个买沙发千万别买皮沙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打理。结果没听了妈的，到现在真心后悔啊。 哎，那我们家里买布沙发的我也挺后悔的。我觉得布沙发还没有皮沙发保持的时间型长呢。就是它可能虽然说皮沙发用一些护理啊比较麻烦一点，但布沙发脏了之后挺难洗的。 哎，我再给你一个建议吧。 好， 你搬两个石墩子那个。 哎，你干脆说我直接当榻榻米躺着， 夏天凉快啊，然后还可以烤肉。 好，这位听友叫什么，因为我离他比较看的比较远，是叫晴晴还是念这个字有点不太好念。 你就直接说吧。 他说我的人生箴言是借人之智完善自己。有点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意思。 哎，对， 是吧？ 就是你要看别人的那个，就善于总结，然后去学习。 对，安吉拉说的是，一直记得高中数学老师讲的至理名言，就是想要人前显贵，必定背后受罪。 哎，是的，这话我觉得送给很多努力的人，很多努力的普通人，包括刘德华在内都不为过。 哎，是的， 是吧？还有，真的你会发现有些人他的那个品质一如既往，就是，你要说他多么有天分。这个我觉得，倒是可以再商榷，但是就是一直很努力的那种人，我是会非常钦佩的。 所以大家都很钦佩这样的刘德华嘛，即将迎来出道4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纪念的节点，就会在7月29号的时候，他也会在线上举办一场很特别的直播，叫做这平常的一天。但是对于喜欢他的所有的，不管是歌迷也好，影迷也好。这真的不是平常的一天， 可不是吗？所以这两天一直都在关注， 对，在预热这件事情，是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来了音乐藏宝图，今天就从刘德华开始吧。 好， 好不好？答对音乐藏宝图的朋友，记着你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奖品啊。 我们今天要问的就是呢，1961年出生的刘德华，他要奔六了，今年是他出道40周年，请问他是哪一年出道的？这个题简直太好算了吧？ 对， 是吧？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也能够算出来的。 太简单了啊！就哪一年出道？好吧， 好， 就问这个题。 对， 答对你这个年份的题的朋友呢，就会机会来收到后面的后续题目。本节目的奖品呢，是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现在开始就可以把这个年份啊，比如说1999年、发送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了。 顺便来听一首歌啊，哎，他那年是几岁？17岁。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情绪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 这是40岁的华仔当年的感慨啊，感慨17岁那一年，厚着脸皮去参加了那一次挑战。1961年出生的刘德华，他在1978年的时候呢，然后呢考入了这个培训班，他是哪一年出道的呢？ 真的这些数字要把你绕进去，我觉得你再多说几个年份， 我差点绕进去 了，就把自己绕进去了。 61年出生、然后呢，17岁参加了挑战，然后那一年是1978年， 对，然后今年又是他出道40周年，好吧？其实还好，是个整的年份啊。 如今我40看从前，沙哑了声线，回忆我期望那掌声都依然到今天，那首潮水望前水不再经典，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啊。那首潮水望前水不再经典，但愿埋在你心中永不变。这就是刘德华当年对自己这一直支持自己的歌迷或者是影迷啊，自己的粉丝最真挚的一个表白了。 我就记得他为了这场直播提前预热的一个小视频当中说的一句话，他说其实这就是平常的一天，因为当时那个人他就是很普通的人，也许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刘德华这3个字代表不一样，但实际上对他来说那就是他一点一点做他的工作，然后坚持了40年。就这段话就特别的感人。 好，感谢戴玉老师给华仔的点评。 哎呀，希望华仔听得到啊。 慌了啊。 别慌。 其实我们 不慌就行。 他表达的这一点其实让我们非常感慨，就是每个人其实都会哭啊，也都会在自己的生活的这个维度里面去努力的。我觉得最难得的是你这么多年都是在做着一样的事情，突然就是莫名的就是敬佩自己啊， 就是在一个领域当中如果深耕的话，你也能收获匠人精神。可能过来人也会说，其实如果想要找出一条所谓的不叫发家之路，或者 成熟或成功之路的话，也许匠人精神也是很好的一种表达 啊。对，所以你看这个时候贴上来是不是也是有点他歌里面唱到的啊，几几岁啊不要脸 没有 参加了挑战啊，非要贴上来，好吧， 好、 我们这道题的答案如果答对，后续的题目就会陆续出现来加油啊。 是的，本节目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我们不仅要送娃哈哈，还有机会参与我们6点钟的认识你真好的环节。 嗯，接下来说一部剧啊，就是冯小刚导演的《北辙南辕》。 嗯， 前两天刚播2集的时候呢，我的就是有圈，就是我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就是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剧，觉得啊这个剧要爆，然后呢说啊这个戏不错，不错在哪儿呢？就是大概里面可能会有真实的一些角色，比如说我们说一些音乐人呐、包括一些演员啊，黄渤这样的人， 对，宋丹丹他们都客串。 啊，宋丹丹是演了那个就是一个啊也是非常知名的经纪人嘛。 嗯， 那就是当他们这些人用这样子的身份客串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剧的它非常的精彩。 嗯哼， 然后尤其黄渤那一段，然后觉得就是又表现了这个 浮夸的一些演员 一些现状啊， 对， 就很有意思。现在呢问题是口碑又下滑了， 是那、这个口碑下滑呢也是因为大家觉得说这个豆瓣评分一看4.7分，可能连及格的分数线都没有到达。 嗯， 很多人给的一个评价说和郭敬明执导的《小时代》基本上是一个水平 啊。 这就比较狠了，这个话说的哈，有60%的网友给出了1星或者2星的好评，我觉得这个数据多少是反映一些问题的。 就是我看到有些评论就觉得好像这个剧所演的这些女性的形象应该就是导演或者说整个的编剧他们眼中的女性的形象啊，那种又温柔又飒，回家还可以带娃，晚上出来还能动不动就一斤白酒起，然后这样子的女性的形象 就没有什么缺点嘛。 啊，对，然后很多女生就表达不赞同，怎么可能这样呢？ 你知道我代表女性之一说一个感觉啊，她们住在那种动辄千万的豪宅里面，还给我们推荐100来块钱的一些产品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点我就很难入戏了，我不相信，所以我也不买单。 那人省着点还不行啊？ 对，这个剧情它不接地气啊。 我是个顽皮的孩子，每天欢声笑语，梦想触手可及。那些听不懂的道理和我没什么关系，不用害怕狂风暴雨，我们依旧是我。战斗到最后，却发现岁月面前我们都不是对手，是分是合是负是 现在我们要说的第二题，其实你答对第一题就会出现的题目是说，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啊。咱们先不说这个剧现在口碑是不是坍塌了，毕竟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啊。但是《北辙南辕》的这部剧的主题曲不错，就是现在我们听到这首叫《我们》。 对，我们要问的第二题就是这首歌是哪一位歌手来演唱的 啊？他是谁？ 他的声音其实很有特点，大风吹，大风吹， 王鹤雅， 不也是风儿吹，风儿吹。 就是我们哭着笑着陪伴彼此左右，说好了不走，一起战斗到最后，却发现岁月面前我们都不是对手，不离不念不随我愿，难言难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其实我们这个这段宝藏图的题目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想一边抛着题，一边我们能把最近我们听到的事情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包括刚才说到的这部剧啊，已经有很多朋友猜到正确答案了。如果你答对第二题、第三题，自然而然也要蹦出来了。 我们是不是要把第一题答案先公布一下 啊？第一题没公布、 没公布呢 啊！ 光念到说出道整40周年了 啊、一个很久远的年份啊。刘德华是哪一年出道的呢？1961年出生，你看现在2021年，现在他是这个 马上要奔六了吗？ 他们出道40年， 对， 那多少年？ 没错，你看我说吧， 绕进去了， 绕进去了吧？好吧，这一下就变成了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哎呦， 他是1981年出道， 没有出生啊。怎么觉得这事儿很骄傲似的？ 你替我在咳嗽什么呀？ 我没有替你咳嗽啊，嗓子痒了。 好，1981年，我们第一题的正确答案就是这样的一个年份 啊。 猜对的朋友呢，也是进入到了第二题，接着往下答题。那刚才那一位演唱《北辙南辕》的主题歌的这位歌手，他就是 苏运莹。 吹呀吹，我的骄傲放纵。 哎，对。野子嘛， 好， 那我们接下来第三题呢，是说也是一个电影要上，叫《冲出地球》啊。 对，即将在7月30号的时候正式的上映，这是首部国产科幻动画电影。那最近呢，影片推出了同名的主题推广曲，也叫做《冲出地球》，而这首歌是由福禄寿来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歌曲想要表达的也是少年就是不轻易放弃的这样一种热血的态度。 对，福禄寿月下被人熟知，尤其是他们的《玉珍》和《马》这些歌曲呢，都留给大家深刻的印象。福禄寿到底是几个女孩组成的呢？ 数数吧，怎么今天都要跟数学老师和体育老师较劲呢？ 福禄寿，三位吧。 好， 四位 的，好，回复阿拉伯数字就行啊。 现在出发，他总要长大。 一个看到一个叫什么心情的朋友，他第一个题答错了，答了1980年，然后我们就是因为答错了，就直接会回复一条谢谢大家支持。 对，就没有接下来的题目。 然后不高兴，骗人啊，机器人回复。好吧， 多可爱我们的听友。 对，你一定要答对才能蹦出下一题啊。 所以我跟他说，回答年份不对啊，题目就不会自动跳出了。加油吧，心情。 福禄寿是几位女孩组成的乐队呢？啊，是五位吗？啊，当然不是了。 但人家是几胞胎亲姐妹哦。 对， 嗯， 都是中央院啊，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 两位呢是作曲系。 对，还有一个是管弦，管弦乐。 我们把题又告诉给大家了。 啊，不是已经问完了吗？后面就剩下，因为你得三题都对嘛，啊，按顺序来啊。 行，福禄寿。给首部的科幻动画影片《冲出地球》演唱了同名主题推广曲。 他们是乐队是三个成员，我们也算是公布正确答案了。 嗯， 哎，说到这个三个乐队成员，突然想到这个，哎，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曾经在你那里你在过的单车，你就这样过波浪与海滩的贝壳，你通通在我课本上的那一首情歌你未曾听过，迎面的海风起了属于梦的夜色，还有从未我们一起喂过的白鸽，这盛放的心是给我的运气摆脱，安静的吐血不是我心爱的人生，路途码头阶梯变无口，浅蓝色吉他对你弹奏着，出去的夏天不用清醒为旅够了，开满了去往岛和前的电车左右，窗边灯跳脱，我是你和我，你笑了我懂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漫长的生着无法言语的快乐，一起跟线上写着心的跳动100几个，你笑了我记得，还有什么比这更甜呢，开心过悲伤过流泪时和你不唱出歌，人家上你的问候想起给爱的忧愁， 把这首歌的歌名送给我们接下来要进场的这位听友也不为过，这是来自后弦的歌《你笑了》。据我们的导播这个美女说啊，这个这个小伙特开心， 是吗？ 我想他现在的表情应该是一个大笑的表情包。 这个嘴角已经咧到耳朵根了，是不是？ 是不是呢？请他进场。 你好， 嗨， 喂，是你好，是我吗？ 是你，就是你 ， 全世界的目光都在你身上。 好，你这么一说，人紧张了啊？怎么称呼啊？ 没有。我姓常啊，姓常。 常 哦，常 Mr. 常 啊 ，Mr. 常。 对 OK， 我 熟， 知足常乐 啊。对，就说得好。大乐子说起这个，我觉得这个真言是一套一套的啊。刚才直接说我们这个三字的又来了一个三碗不过岗， 酒量不错的样子。 好了，那我们抓紧时间吧。既然你三道宝藏题都已经答对了，那。最后一题我们也公布了是吧？ 对，有请他来公布一下答案吧。 他公布了是三位、那个， 三位 啊，对，我们刚刚说过了， 福禄寿嘛。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挑战。 好的，快速进入到我们的认识你真好的音乐答题的环节，大乐子，希望你能够一路通关到底，好吗？ 对，本节目奖品是由杭州啊、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快线，让我看一眼。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 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多喝点记得更清楚。 不，我是主要把那个词儿都直接递给我的导播姐姐了。 没事啊。那大乐子准备好了吗？ 都答对或都答错是吧？ 不，答对2道题就可以拿走我们的娃哈哈，答对3道题的话，最后一道题会变成一个9.9元的小红包，送给接下来来参与我们互动的幸运的听友。 对，好吗？ 好的， 好吧， 好的， 还是很简单的，加油。 我向你飞，雨温柔的A 温柔的吹 ，B 温柔的坠。 哦，太简单了吧？到暑假都是这歌。 但他万一不看这个剧呢？ 温柔的吹是吗？ 温柔的吹， 对， 吹。 好，我们来听一下，是不是？ 我向你飞，温柔的吹。 答错了 啊！ 最简单。 我们一直在记忆当中都是与温柔的吹，其实是坠。 你知道这首歌是谁的歌吗？ 啊，就《还珠格格》里边的吗？ 对呀、 啊，就是啊。然后你要想这个词，雨怎么可能对吧？ 吹 风是温柔的 吹，对，温柔的往下坠呀、啊，滴答滴答落下来呀、 啊。 不要相信自己的那个记忆。 这个、 好啊，放轻松啊。第二题，世界什么不停，人潮川流不息 ？A 变化 ，B 转动。这是有鹿晗的挚爱。 世界怎么转动？世界变化， 变 化， 哎， 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 对了， 好， 好，这题我觉得他做了一些自己的判断之后，还是思路非常清晰，好， 直觉在线。那最后一题真的很关键了哈，一定要答对喽。我身在当时你幻想的什么里 ？A 未来里 ，B 爱情里。五月天的歌。 谁的歌？ 五月天的歌。 Mayday， 五月天。 我问一下，幻想的未来里。 未来里。 我现在就是你幻想的未来。 哦耶！ 人品大爆发，第一题答错了，后两题全答对了。 后面两道题他的 很顺利， 对，就思路也很清楚啊。 对对对， 你激动什么？这娃也不是你的。 对，我特别开心，不能砸我们手里，你知道吧？是吧？哈哈。 就是二姐恨不得现在就撑着大伞就会找你去了。 对，我们一起在海边喝着娃，哈哈。 啊，好好好好，恭喜大乐子。好嘞，那今 天这个十年前见过白姐。 十年前。 这个 在朝阳公园在朝阳公园的那个见面会上面见。 那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 我们可以相约， 还可以问候、 这个意思就是通过听友，通过大乐子，就是像白杰说，今年下半年怎么着也得有一个线下活动了吧？ 我听懂了。 对对对。 那我现在想问的你是，这十年你还好吗？ 对不起，我笑场了。你们俩先聊，我先撤。 没，就是，哎呦，十年啊， 说 来这个也挺长的，这时间，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哎，想问问大乐子，想问大乐子，就是在下班路上听娱乐最王牌的时候，是不是你一天当中比较快乐和放松的时间？ 是的，应该我这个之前一直听不出的这个片段。每次发可能也只能发一个或两个，然后今天就刚好有时间，就是这个答全了。 你特别成功的把我们一个就是有就是人生哲理题，然后变成了一道广告题，又为我们节目打了一个广告，谢谢。我想问，这十年你过得还好吗？ 你问第二遍了， 就是、哎、对，就是 你呢？ 是不是？哦，我也很好。哎，我们都经历了是不是人生很多的改变？你十年前听我们节目的时候，那个是什么状态啊？ 就那会儿， 当时还在上读研究生，当时和女朋友一块儿去的朝阳公园，然后还上台参加了你主持的那个我说你猜的节目的活动，还赢了奖品。 哎呦，印象好深呐！ 所以我就特别 感谢。对啊，完了还拿了974的一个便签本，还有什么？但是当时听广播，上学的时候听广播很多， 对对对。 但后来慢慢的工作之后，听广播的比较少了，只有上下班路上。这个还能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完了互动也很少，互动其实开车的时候互动也不太方便，所以这个也听不全，所以今天真是太运气了。 对，所以其实不多问了，我大概能猜到这十年你也有自己的人生的进阶，有自己的转变，然后应该是越来越好了。我只是突然刚才就是很感激的是，你帮我的记忆拼图又拼回了一个部分，因为在你说刚才说朝阳公园这段的时候，我的记忆缺失了，我突然想不起来那个时候发生什么，做了什么游戏，然后当时什么样子，我穿着什么衣服，这全都记不起来了，可能你记得都比我清楚。 是， 所以我突然很感激你们都一直还在啊，甭管是五年十年，突然有一天相逢的时候，觉得还是那些老朋友的感觉。 对，所以你看大乐子，我们期待更多听友可以在今年，比如夏天也好，秋天也好，我们一起帮白姐找一找记忆的拼图，好吧？帮这个被困在时间里的人找到他的时间线索，好吗？ 好的， 太好了， 好的， 一定 了，谢谢，谢谢。 到你选歌的时间了。 说了半天都是在聊我们俩的感情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哎呀，这段表白， 这段表白可以喝一壶，我跟你说， 可不是吗？啊，来，想祝福送给谁？ 祝福送给我太太吧。 Okay. 这个当时就是十年前的女朋友。 然后现在想对她说什么？这十年过去了，你想对她说什么？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对，我们来继续过来人的箴言吧，好不好？ 好， 哎， 邀请大家可以把你听到的一些生活当中，可能是朋友，可能是同事，可能是真正给了你一些人生建议和指导的人，他们说的一些话，你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对， 那样的一个短短的几个字的一句话，就是一句箴言嘛。 对，这个箴言可能是就是一句生活里面的常识，比如说刚才那个皮沙发那个，还有刚才我们听这首歌，我就想说，我也来一句吧。 你来来来来来 啊， 过来人 啊，胃不好的人不要喝咖啡和浓茶。这不算，这不算，开玩笑。 这也算是你的经验之谈，也没错。 少喝， 哎， 对不对？ 嗯，或者说喝的时候得有时有赏。比方说，有人就说了，咖啡下午三点之后就不要喝了。 对， 它可能不会起到一个提神的作用，只会让你在夜晚翻来覆去的烙煎饼。 但是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箴言，它可能都不是说，它可能是普世的，但是它一定不是绝对的， 哎， 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没关系， 不适合， 是不是？对， 嗯嗯， 你看这还有个朋友说了啊，说人生路窄酒杯宽。底下马上就有人回复他，露露就回复他，饮酒伤身还伤身。 好，谢谢我们在聊天室里边的很热络的朋友。 呵，我们说的是箴言，就现在就全都是变成那种，歇后语什么俗语什么的。 我来说一个吧，就是我身旁有一些不在就是咱们这个传媒圈里，但是在正儿八经的公司职场那种 啊， 他就会说作为一个职场新人，他给他的一些学徒们的一个经验就是，作为一个新人进职场的时候，不懂就要问，千万不要不懂装懂，说因为不懂装懂很可能很多事情将来会变成一个麻烦再来找你。 不懂 这个，就不懂装懂，在职场当中是个大忌。 不懂可以去查呀，但是有些就是你工作里面的一些细则，或者是一些 经验之谈怎么办？ 经验的东西，你这个还是要就是要多去问。 对对对， 对 啊，不能说非得说不耻下问吧，就是很多事儿你不明白的，千万不要不懂装懂。 对，是这样子的。嗯，还有一些呢，其实也是。不能说是真言，但是我觉得也算经验， 经验之谈。嗯， 那就是在职场里面也不要说自己同事的坏话。 哎， 对，因为其实你无论是你在你的上司面前说，还是你跟其他的同事说， 嗯， 就最后其实都对你是不利的。 对，嗯，提炼成为就是不要轻易去在背后说别人 啊。职场里面就很多嘛，嗯，包括生活里面也是，你也不要去说，你不要去参与到别人的感情的这种判断当中。 嗯， 我们今天其实在办公室就聊了，比如说你的一个闺蜜或者你的一个哥们跑来跟你说啊，我们分手了，你那人他不是人啊，给你控诉半天，最后你要向着他说这个，最后他要你给他一个判断， 嗯， 这个该不该分，你一定不能说分。 嗯，那前提应该是我打算跟他分手，而不是说我已经跟他分手了。其实这个时候是在跟自己的身旁的最好的朋友来吐槽一下这段感情，对吧？ 啊， 所以不要帮助他轻易的做一个不太理智的决定， 嗯， 是吧？这有可能最后人家俩这个又好了，就该赖到你头上了。 但是真有一个好闺蜜啊，好哥们儿，这挺难得的。刚才就有一个叫旧时光的朋友， 嗯， 就是想在今天送自己的闺蜜一份生日祝福， 是祝她今天生日快乐。嗯，童欣然，旧时光，希望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嗯，每天的牙齿都晒太阳啊。 嘿， 海风间比较沉吟，像情歌呼啸，一种信息简单悠然发烧，但却长出了翅膀，滑向海天的中央，感动云彩让黄昏像一幅画，一直遮蔽双眼，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每个明天都有希望，阳光，生活本来就这样，快乐其实很简单，牵手我们一起唱，星河在跳跃，烟火像孩子的笑，就连长夜寂寞都不见了，因为天空这么

那是有手缝的缕缕金丝。夏天似乎逃不过泛白的浪花， 泛白的浪花 流连在碧蓝海边，同时感受沙滩略带颗粒的点点粘连。夏天更逃不过清爽的耳语陪伴，傍晚熹微，日拢星辰，用欢笑陪伴点缀夏日的美妙畅快。冰块敲打玻璃，微风吹拂水面，树荫遮蔽烈阳。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谁属你的内幕夏日。 然后这首歌看来你真的没有听过，因为确实也是他一首怎么说呢，没有那么太有， 就是比较B面一点的冷门的歌曲。 哎，没有没有，对他来说其实是他的比较主打的一首歌了。 所以刚才老白蓦然回首看着我的时候，我一头雾水的眼光看着他，这是谁？林志颖吗？ 这明显不是林志颖的嗓子啊， 但很是那个年代的。 我给你一个提示好不好？霹雳， 霹雳虎， 谁？啊，霹雳虎。 让我想一下，吴奇隆，满脑袋想陈志鹏、吴奇隆还是谁？蒙住了，蒙住了，是他吧？吴奇隆。 依然是欢迎回到九零年代的气质啊、就是这是来自于吴奇隆的蓦然回首。他的嗓音其实在当时那三只小虎里面算是比较高音比较亮的那种， 比较有自己的个人的特色啊、属于一耳朵能够记得住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就在 一下没有想起来， 一下那个瞬间会觉得跟林志颖在九十年代的一些歌、 有点像， 有点像 编曲啊，就是那几个人、 对对对。所以刚才我在一边听这首歌一边想啊，这可能不是过来人给我的箴言，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提醒，就是早知道说这辈子可能会做音乐 DJ 这一行的话，当年缺的课，当年没有听到的一些老歌，你终归有一天是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补回来的。 你那时候没有买那个卡带吗？ 那会儿我可能女生在听的是孟庭苇、 就是 对 路线都不太一样， 对路线不一样，所以你们在听小虎队的时候、可能我只听到了一些比较大热的红蜻蜓啊、爱呀、一些平平果乐园这样的一些代表作的曲目，但是每个人的专属的一些专辑就没有太去深入的听， 就还行吧。你还好刚才没有就是霹雳虎说出来，没说成什么贝勒虎什么的 贝勒虎 好嘞， 得嘞，您嘞， 继续回来啊、作为这个主打合唱的一项艺术品牌，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举办十余年来呢，已经成为了每年暑期在北京夏季舞台上的一道亮丽的主线、 是的，在2021年的八月合唱节依然是缤纷多元的，也将会从8月3号到21号期间有13场风格各异的音乐会，来共同展示中华各民族合唱的魅力。打开八月的八音盒，邀请大家来国家大剧院度过一个浪漫欢快的音乐仲夏，详情请登录大剧院的官网。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被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而已伤得更赤裸裸，再接受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戏候鸟未醉饮前夕，可惜啊云则未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 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哎，我是戴毅。 一边聊天的时候一边我们继续听歌，因为接下来的这个次元壁的这个推荐呢，重磅放送一首游戏的主题曲啊、就是拉拉许佳莹啊为一个游戏演唱的推广曲，叫问杰。 哎，拉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了、从当年的小众歌手哈、到现在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宝藏女歌手。这次的这首歌呢，天地劫幽城再临，是一款国风奇幻武侠游戏。 是，游戏就不多介绍了，国风又加奇幻啊，这个算是比较 噱头好足啊。 对对对对对啊，应该是不少玩家会喜欢的。但这首歌呢，我们想着重说的是他的作曲人大有来头了啊，是日本著名的尺八演奏家，就是佐藤康夫。听到康夫可不是哆啦 A 梦的康夫啊，这个 大家可以找来一下，对这个佐藤康夫演奏的尺八版的幽城来听一下，非常的悠扬。 说到尺八呢，其实是日本的一种传统的乐器， 对 啊，跟中国传统的乐器就是箫那个音色是有一点像的， 但是音孔和这个材质有所不同，所以音色听上去更为的苍凉一些。而且呢，除了佐藤康夫这个作曲人，殿堂级的作曲家梅林茂也参与了天地劫的游戏配乐，所以连录音都是在维也纳专门制作好莱坞大片的原声带的录音棚里面去完成的，下了血本了。 听到这个地方不仅感慨这个游戏公司真的是啊 多金多金多金啊。 好吧，这样的旋律呢，其实你要想到拉拉能驾驭这样的旋律，因为普通的人唱可能你就会唱成那种比较悠扬的小调，但是呢在他这里呢，这首歌可能会有一些穿透力的部分，所以不妨可以听听看这首歌好不好。 来听听看许佳莹这一次为游戏演唱推广曲的这首歌问杰。 真的必须得有足够的唱功和对音乐的把控能力，声音的穿透力加上对于旋律的那种把握，才可以唱好这样子的大气磅礴的，你要唱出里面的那种历史感啊、武侠的风格等等、 同时还不跳戏。而且替很多喜欢拉拉的朋友也说上一句，他虽然在休假啊，但是你看依然有作品。 日落 乘云烟散，望见风月色照人寒，今朝相逢共你把酒醉一场，明日当饮独阑珊，英雄泪热血断柔肠，人已非旧梦风雨残，浪烟起指天守天下生死无憾，红衣白雪落尽芳华，天涯路红颜深深海浪，斟不脱宿命流年转，看不透人间离别伤，苍生灭踏入轮回里从此无关，繁华 的嗓音，我刚才在聊天室里边说，我要不管不顾的说 YYDS 了。 哦，就是好听啊， 真的是。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歌手的声音要和一首歌要匹配， 嗯， 就是同样的一个编曲，不是每个人都能唱得了的。 没错，而且他能够驾驭出很多不同的音乐的类型，嗯、而且唱过之后你没有任何违和感，他自己也会很舒服。同时听他的歌，能从他的嗓音当中听到那种故事感和情绪， 嗯， 所以这就是这个歌手他特别神奇的部分。 哎，听到这儿呢，我也不由得感慨，一句这个真言吧。 哎。 听完了这首《问杰》啊， 嗯， 就是游戏玩游戏要适度， 嗯，哎，这还真是一个过来人的一个贴心提及的话， 哎， 就是别往里边充太多钱。 你说“友情饮水饱”，这算是一句真言吗？还是一句一个状态？ 嗯，我觉得像一个状态吧。 你看，就是有的人啊，说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的啊，就别问是结是缘、啊。 嗯，哎，我也刚想到这句歌词， 对，就是一句歌词啊，“ 嗯、 飞蛾扑火啊，不计代价。 嗯”嗯 啊，友情饮水饱嘛，对不对？喜欢一个人就是这个。就是广东人说傻女啊， 嗯、 傻女、啊， 有点飞蛾扑火那个劲头。 对，就是很执着的对一个爱情的状态啊，只要有感情啊，什么经济条件什么的不管不顾的，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嗯，很难去辨别。但是我突然听到想起一句话，说的是，如果你曾经啊，在你的十年或者二十年间没有过那样一种不能叫惊天动地，或者让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恋情的话，可能你到了老的时候会有点后悔和遗憾， 就总想给他找不回来。 对，就你的青春好像缺了一个部分、哎、那个拼图就不完整。 所以你的意思是谈恋爱要趁早吗？ 我觉得谈恋爱就是适当的别大作，小作怡情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种炙热的爱和你的青春能够在你的印象当中保留一个非常深刻的记忆。 哎，你看我们这个王牌浓鸡汤啊，今天是炖了半天、啊、 变成毒鸡汤了。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人生当中你怎么着啊，这辈子你不得有一次是吧， 嗯， 说走就走的旅行， 或者人生 一次奋不顾身的爱情、 哎、对，这个总算是找到了一句出处了是吧、 啊、行了，总算找不回来了。哎，这个事儿就先聊到这儿。看一句生活常识的箴言啊，也是过来人说的，韩青儿说了，他说这个韩青儿，他说、 啊、韩青儿 吃完辣火锅不要吃冰激凌，不要问我为什么。 啊，对啊， 此处应该有留白，对，此处应该有留白， 空气突然变得安静了。 嗯，这个就确实比较难接啊，但是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哈。 对啊， 挺好。 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是健康题，就是运动完剧烈运动完以后千万不要喝冰水，不要喝特别冰的凉的饮料。 嗯，还有人说剧烈运动之后不要立刻的就比如说你坐下来休息一动不动那种，就是要慢慢的。 所以我们现在真言变成百科了是吗？ 百科从今天提问那个嘴巴里边有牙齿最多那个动物开始。好像那个题目还没有揭晓答案、是蜗牛。 如果你因为哭泣错过了昨天晚上的月亮，不要因为哭泣错过明天早上的太阳。 像一扇窗，也像是一盏灯火，柔柔水波是你最爱哼的歌，悄悄驯服狂风暴雨的世界，太阳从西方悄悄落下，清晨的东方已默默地站在你面前，失去的 这是前两天刚刚做客节目的陈静飞，这首《逝去的海》啊，那天就是听过就觉得很好听啊，这两天就一直在听。 哎，有那种画面感，就是我觉得因为我的家乡在海边嘛，所以如果在海边的话，我可能下回在海边再在海边去走来走去的时候，在那放空自己的时候，会来选择放这首陈静飞的《逝去的海》。 那你什么时候还会有机会回海里？回海边？ 回海里，谢谢你把我当做了海的女儿。 是。 说实话，刚刚听这首歌在想啊，就是如果你站在海边想到一个人，然后这个人能够随时你去打电话跟他联系，然后还不算一种打扰，而且这个人会及时给你回应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是，但我其实一直特别好奇，就是像你这样。从小生长在海边的人， 慢点说啊， 生活在海里的人， 哎， 你们会像我们这样对大海有那种特别好奇的那种冲动吗？就是突然就想啊，我要去看一看海。 比较少，确实会比较少，因为所有在成长的记忆当中的很多有意思的画面都跟海有关系。比方说小的时候去在海边，在天亮之前啊，就是涨潮落潮的时候去挖螃蟹， 嗯， 去找它生活的小窝，然后去捞一些贝壳， 嗯， 然后不开心的时候去海边去放空自己，然后跟自己和解，甚至说还有一些记忆节点的时候，比如说跟全家人去游泳，然后跟心爱的人去海边去看自己的家乡的海边， 嗯， 这些时间节点上都是让你觉得你的记忆碎片里面最可圈可点的核心的记忆。 那好，来句跟海有关的箴言， 我爱大海。 你好歹像我一样能说出一句，当感到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啊，好吗？ 好的， 好吧。我觉得其实今天说了很多的箴言啊，但是呢，今天或者说这两天触动我的一位是李宗盛 哦， 因为今天很多很多人都在转发， 他前天过生日， 对，有关于他的文字也好像进入到了这个一个新的一个人生的阶段， 来给你一段时间在电波当中向不一定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李宗盛表白一下。 哎，李宗盛大哥，下次有演唱会的话记得给我留一张票。 不，我要说大哥送我把李吉他。我要学弹吉他。 哎呦，匠心制作 好。 哎呦，很多人从小开始其实听李宗盛啊，一路这么听，他也老了，然后你可能也长大了，或者你也成熟了， 就是所谓的比如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歌中人嘛。 对啊，你会想到说一个在30岁的时候就能写出寂寞难耐这样子的歌，20岁的时候写风归来的人的这样的人，他的人生什么样子的，可能会好奇，也可能会觉得感慨，但是他的感慨真的就是已经是人生感悟的，我至少觉得从音乐的角度来说已经到一个境界了，对吧？所以我今天看这篇文字说，他是20岁的时候，他说青春正是长长的风，来去无影，向无踪。30岁的时候，就是你提到的凡人歌，对吧？ 对，你我皆凡人， 对吧？ 在这人世间， 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 对，我觉得这句话就很像人生箴言。但是呢，我看到过一个书里面写到这一段，说其实李大哥这一句是随便写的，没有那么的认真的走心，是为了商业的需求给一个电视剧写了一首主题曲。 那也是天分。40岁的时候有点苦闷啊，就人到中年一地鸡毛，想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越来越难。 对， 到了60岁的时候终于和解，给自己的歌包括山丘，然后之所以你会觉得说啊，这个歌怎么那么戳心啊，怎么那么像我的人生啊，就是因为他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早就已经揉在了整首歌里面。 所以你不觉得每一首歌都有他要去的地方，以及他能够带我们去思考的东西 啊？或者都有你都有我， 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休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